啊，我这堂课呢是在处理同学递来的单子，那么刚好有几张单子的状况呢是纠结在一起的啊，而且呢有两张单子呢感觉是同一本笔记本撕下来的，所以说不定是同一个人的啊。那我在这里讲什么呢，都不会要同学说什么什么举手招认说这是我写的单子啊，就是以后如果你们要递单子不想要我揭发什么隐私的话，那你就写一个上面再写一个秘密的秘字，然后画一个圈圈啊，那我就会天南地北随便扯啊，不要带到任何人。而且老实说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他让我不指定一个人的话，其实讲的东西会比较多，因为他有很多可能的状况。那如果我看得清楚就是你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开发，对，就所以我觉得讲的范围广一点，可能对于整个这种疾病的版图会比较好一点啊。那这个对我来讲呢，这几个这个内容上比较有纠缠在一起的单子，就是这个单子上这件事跟那个案子那件事有一点相关的啊。我先说一下它是怎么样的情形哈，比如说有一张单子是讲说这个有巧克力囊肿，这个是长在哪里的囊肿啊？卵巢输卵管那一带吧，是不是？那然后呢，同时月经的状况呢是月经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容易血崩但是不会痛啊，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又有一张单子啊，是说这个躺下的时候摸到这个小腹侧面啊，有一条硬邦邦的结块，那有时候松一点有时候比较紧一点，那也不是会痛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不同的单子共通的就是说关于减肥的话题，就是什么我的腰比较肥，我的肚子比较肥什么什么。那因为我们今天太阴篇刚好上了这个厚朴四物汤，对不对？就是肚子肥的话可能是厚朴四物，那这样子的话既然带到了这个点上，那我就想连减肥的部分我们也顺一顺。其实减肥的部分很多方之前也教过了，所以今天只是把它顺过一遍。那我因为、啊、那像同学递来的单子、哦、我会尽全力的在这个课剩下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就把它全部都处理完这样子。只是有一些单子你真的是要麻烦你等我一下哈，就比如说有那个有单子上面是写说什么长牛皮癣的，那我觉得你要有皮癣的药要开的好的话还需要等我们课再上多一点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又会开少阴病的猪鸟汤，又会开厥阴病的乌梅丸，那这个时候再回头来讲皮癣比较好。所以基本上我并不是就说会把你丢了不管，就觉得你单子很早就已经丢过来了，可能现在这个东西不在班上了，但是我还是会处理到。但我觉得会被我遗忘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个下课来问我一句然后我随便答了一句，那个我就转头就忘光。所以那如果你是不是递单子来而是下课问我两句然后我随便回你两句然后也没把你医好的那种、啊、那就要拜托你好好的把单子写来啊，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先从这个，因为什么好像啊、哦，主要是什么？好，我就是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这张单子，跟这个说是内分泌失调、腹特别肥胖的是同一个笔记本撕下来的，所以这两个话题我要怎么样把它兜在一起？我现在很伤脑筋啊。那所以同学待会听到的课我想你会听到乱乱的，就我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啊，那我可能讲减肥讲到一半要跑过去讲巧克力囊肿啊，就是 这个地方跟同就是包含一点啊，这样子。那然后呢，这个巧克力囊肿它的那个疾病位置，你知道卵巢在这里对不对？那它跟这个小腹侧面会有摸得到一条突突硬邦邦的东西，这件事情呢，又关系到一些绝阴病的话题。那因为方剂都已经教了，什么当归、四逆、加味汤什么都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讲是可以的。好，但是同学听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个心理准备，我会在这几件事情里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讲啊。那我们姑且先说减肥，好，这个减肥这件事情呢，你当然啊，你会知道这个外面的这个中医哈，有的时候他们有些广告词哦，连我看了都觉得很羡慕，就是他好像什么穴位埋线啊，再加上什么饮食控制什么什么，你两个月内就瘦掉十几二十公斤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减肥法呢，我羡慕会归羡慕，可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一路的做法，因为呢，我觉得站在一个比较传统，就是比较不要说传统，比较正道跟邪道的分别，好吗？就是比较正道的理论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个一个人会肥的理由哈，通常不是脾虚就是肾虚，就是如你知道，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如果是传统的医学典籍啊，比如说《黄帝内经》，对不对？你就会看到有类似的论述，就好像说男人过了多少岁之后会有中广的身材，对不对？但你就会知道，男人过了多少岁会中广，女人过了多少岁会变黄脸婆，这其实就是脾胃虚了，对不对？那脾胃虚了，如果是胃经虚了的话，足阳明胃经走脸，对不对？胃经能量不够，脸色就会看起来憔悴憔悴了。那同样的，脾经呢，是管你吸收到的营养，我们今天才讲了太阴病，对不对？吸收到的营养要送到哪里去的？就是你如果你的脾是虚的话，那你吸收到的营养根本就不能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就堆在中间。所以这种中广身材，我认为在调理上面呢，你还是要给自己啊，就是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的时间，把脾胃的状况调理到非常好，这个才是我心目中的正道啊。就是甚至看起来吃了很肥人的小建中汤，可能你吃很久之后，你的这些血脉都走通了，那营养都送到该去的地方了，它自然就不堆积在中间了。那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当然我们中医也讲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啊，那痰也是代谢不掉的死水或者是死油，对不对？那代谢不掉的死水跟死油的话，那你要想这个代谢不掉，我是不是要疏通三焦，我是不是应该要是不是我的脾胃太湿冷了，才会一直有这个痰堆在这边。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比较不能够认同那种什么三个月让你瘦十几公斤的那种减肥法，因为那种减肥法呢，它的做法上面啊，我觉得现在市面上面最比较主流，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它的那个开的减肥药啊，是非常像是那个有一个金元时代的方叫做防风通圣散，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是叫做那个是治疗三阳合并三焦大实热的方，就是里面又有柴胡又有大黄，就整个结构跟古方来讲的话，就是有点像大柴胡汤结构了。那这样的一个大柴胡汤结构，它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把你的身上的油啊什么都拉掉？那是可以的，可是拉掉了之后，如果你脾还虚的，你的肾还是虚的，那你之后喝水就复胖，对不对？就是 因为人身上不要的东西哈，你要能够把它代谢掉，那需要你的肾非常好才行。那这个肾要非常好，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甚至有外面的那个在临床的中医啊，他说，如果我遇到一个少阴病体质的患者，通常这个人一辈子他的少阴病体质都不能医好。那我觉得我们不要这么绝望的想哈，我是说少阴病体质是可以医好的，但是呢，少阴病体质在调理的过程，一定是要同时吃很多肥猪肉或者鸡蛋黄，因为如果你不能够给足够的胆固醇、类固醇去让那个附子那一类的药有东西去转化的话，那个附子本身是会烧坏你的，就是。如果你在用这种补肾阳的药啊，比如说附子，比如说八戟天这类的药，如果你没有吃到足够的胆固醇的话，那这个东西会把你补成那个，就是反而是会变得免疫力过度旺盛，白血球乱吃自己的那种状况。所以，我觉得少阴病的调理的秘诀就是你同时要多吃肥猪肉，多吃鸡蛋黄这类的东西，然后当然你比较对症的什么真武汤啊什么的当然也要吃长期，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过程你想想看，你用真武，就算我们用真武汤为主方剂啊，要治疗一个少阴病体质，这可能也不是八个月可以打完收工的事情。那这八个月你不见得会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开始瘦，而你减肥的方法又是每天吃很多这个肥肉，就是听起来已经完全是你活在一个什么邪教之中了，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中医的世界，这种邪教才是正道啊。那个，但是外面的正道呢，就是你要多吃什么，把你的油抽走，让你身体不能吸收油，什么油都掉那种东西才是正道。那我中医的角度来说，那个正道是邪道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上面的不太能够共通的一个事情哈，那还是要先讲清楚。就像如果你要脾要好，对不对？除了吃补脾胃的药之外，你吃饭一定要吃，就是一定要多比例上一定要多摄取淀粉质啊，因为米饭这种淀粉质多的话才好消化，对不对？就是淀粉吃不够的话，蛋白质也难消化，什么也难消化。所以你要吃饭的话，就要多吃饭，少吃肉，对不对？那这样子听起来，你会人家觉得不肥死了，是不是？就是都好像跟现在一般的说法这个背道而驰啊。可是，当然，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减肥是完全不摄取淀粉，只吃这个什么鱼肉啊之类的蛋白质，会不会瘦得很快？会啊。但是那样子瘦得很快的人也有，就瘦了之后就暴毙的啊，对不对？从前有一个电视上会出现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瘦，那瘦了之后就死了啊？好像不是，我是更早以前有一个什么华视的时候看到一个叫什么马雷蒙老师什么的，就是用那个方法瘦完就死了，因为他的肥本来就已经是水毒肥。那他如果完全不吃淀粉，只吃蛋白质，那个肾脏根本撑不住，对不对？本来就肾虚的人，然后这样子的吃法，这对肾脏的负担太大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医的这种比较王道的减肥法，你必须要给自己一年，然后呢，这一年之中，你要想你怎么吃、怎么做，可以把你的脾补到很好，把你的肾补到很好。那因为但是呢，我就说，如果你要补脾的话，你吃饭一定是淀粉摄取的会比较多，那你要补肾的话一定是肥猪肉吃的比较多，所以看起来完全不像在减肥，对不对？那我只能够用比较微微的有一点安慰效果的讲法，就是跟你讲说，你看啊，我们台湾现在是饭都吃的很少， 可是你到大陆那边去看，很多大陆人吃饭的时候都这么大碗饭，对不对？然后配一点点菜，可是他的人就瘦瘦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吃很多饭，配很少的肉跟菜的人，不见得会比较肥哦，对不对？那如果是我，当然也不是瘦子啦，尤其最近都在冬眠，也是肥了一大圈。但是我也要说，就是我吃东西也是淀粉跟肥肉为主啊，对不对？就是那我们的。要说瘦子的话，小方助教看起来比较瘦子吧，那他也是吃肥肉跟淀粉为主嘛。好，就是那纤维质这种东西是这样子，就是我说你的脾胃如果很健康，你吃纤维质不错，但是如果你是偏太阴病的体质的人，那你吃纤维质还是对脾胃来讲太累了，就是消化起来有点累。好，就是要看你的立足点不一样啊，治法就不一样。所以这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要先有一点觉悟啊，就是这个减肥之路啊，以正道来讲的话就是很漫长啊。那可是呢，同学你就要自己反思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有一点偏肥的人，那你就要想说，我们中国人说啊，中医说是肥人多痰，对不对？那痰多的话，你就要想，是不是我过去这个生的青菜水果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或者是吃肉，如果是你多吃那个鱼虾蟹也是生痰嘛，对不对？就是 水中动物的肉也比较生痰一点，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刚好是那种过去都吃的好像很健康，吃很多水果，然后吃很多鱼类、螃蟹、虾子，然后你比较肥的，那你就必须要以中医的正道当做一个回归的标准。好，那么那所以呢，然后呢，我们说要让一个人瘦呢，要先补脾补肾，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又关系到人的痰症，因为我说我今天要一起处理这个啊，巧克力囊肿，对不对？巧克力囊肿以中医来讲也是痰块。一个人那个子宫会长巧克力囊肿哈，通常都是脾跟肾已经虚到他全身都塞满了痰，然后那个痰一坨一坨的堆在那个地方，形成囊肿。所以你如果要治巧克力囊肿的话，跟减肥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把你的肾补得很好。脾补得很好，让你的脾胃都不要生痰。就脾胃有痰的人，最直接的方就是什么？苓桂竹甘，对不对？那如果是脾胃太湿的人，最直接的方是平胃散，后代方的平胃散，就是那个苍竹厚朴陈皮甘草的平胃散。可是你如果用平胃散，它只是祛湿不补。那你的脾胃如果是比较湿的，就是你的脉拔起来，平胃散的主症是这样的，平胃散的主症是那个整个人觉得手脚重，就是他平常过日子觉得站不如坐，坐不如躺，这是脾胃湿的现象。那平胃散我觉得今天的主治比较容易对到的是所谓的肌无力，就是有一个人他眼皮忽然垮掉睁不开来那种肌无力，那平胃散破脾阴实比较有效。那还这种脾阴实的状况，有一些心脏病也是脾阴实，那个心脏瓣膜病的那个跟脾阴实有关系，那个也是平胃散很有用。可是平胃散固然能够去脾湿破脾阴，但是它不补，所以你平胃散一下子用一下哈，你长期要让脾呢变成一个能够比较健康、比较能够代谢掉水的脾。那能够把水代谢掉的脾，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方子，一个是从前教过的寄生方的石皮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十方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森林白术散，人参茯苓白术散，就是森林啊，茯苓散是走三焦水道，不直接作用在脾，那个。就是五苓散走少阳那一路，所以它也是有点偷工的做法啊。那这个而且五苓散通水的效果好，可是去痰的效果不如苓桂竹甘。那这个 那森林白族的话，比较是主结构是四君加四臣嘛，就是四臣就是我们四神汤那些什么山药啊，什么芡实，那个所谓的什么内分泌失调的病的体质来讲的话，你有山药有芡实之类的东西，那还是好哦。那当然内分泌失调有好几个路数了啊，所以待会儿再一样一样讲。那还有就是内分泌失调的人，我也会觉得，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其实你当归生姜羊肉汤啊，什么姜母鸭呀，什么麻油鸡呀，其实在调整女性的荷尔蒙来讲，效果都不错的。就是，那这个，那么，所以肥胖来讲，或者这个巧克力囊肿也好，巧克力囊肿的话，你如果以治标来讲，就是要打破那个囊肿，让那个囊肿能够缩，那是有一些药可以用，我待会会写给同学。但是以治本来讲的话，你如果肾脏这个水代谢的功能不好，或者是你的脾胃根本就处于湿寒的状态，一直在生痰生湿气的话，那你这个囊肿没有办法医。也就是说，在妇科来讲有些人他治囊肿会用那种治标的药就是说用什么药可以把那个囊肿快让它微缩。可是他如果没有长期的把这个脾胃湿跟肾虚调理好，他一直在提供新的痰给他，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不能收痰。所以减肥也好，治这个子宫卵巢的囊肿也好，我想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给自己至少7个月的时间来调体质，这样才能够收摊收得比较漂亮，好不好？那这个，然后呢，我们说要补强脾跟肾，可是呢，又遇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说真武汤减肥啊，头4个月都是失望之旅啊，越减越肥啊，是不是？就是因为像真武汤这种同时能够提振脾阳跟肾阳的汤剂，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脾很烂的话，那个补肾药不见得能到得了肾，所以它一定是先补脾，然后脾阳提升，你的吸收能力就变好，然后就越来越肥。那要等到再过4个月，你的代谢能力也变好了，才会开始瘦下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正道的旅途是，可能你就先要补脾肾，你先补脾，你就会越来越肥，然后之后慢慢脾好了，能够吃补肾药了，然后那个肾慢慢才好了，才能越来越瘦，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可怕的曲线怎么办呢？这个像我们家颖颖根本就是不太能吃补肾药的人，她脾胃没有好到补肾药能够过得去，那要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讨厌的，就是要先把脾胃补到很好，然后就忍受那个越来越肥的感觉，而且你还不能不肥，因为你饿着脾胃又受伤了，对不对？不太有用啊，就被挡啊，是不是？一定要脾胃很好，补肾药才能过去。可是脾胃又要好，你不能让这个人挨饿啊，是不是？挨饿不是办法嘛，所以你就要忍受那个先肥，然后再就是。人家看说最近怎么你又胖了一圈？你说我在减肥，就 是多可怕呀，是不是？就正道之路难行也啊，就是实际上是很讨厌的，就是以理论上来讲是这样一回事啊。那么有没有这个？稍微可以投机取巧的点呢，我说完全王道的减肥就是真武汤啊，然后你可以加味加点祛痰药啊，就是真武汤里面挂一点点什么祛痰的白芥子啊什么的，就是以水毒肥来讲，那有很多人的肥不是水毒肥啊，对不对？像一个人如果是从这个后腰肥到肚子的，我们说这是带脉虚，对不对？那《伤寒杂病论》里面写，带脉虚是当补精。那当补精这件事情，那精这个字呢，以男生来讲的话，就是不要做一个失精家呀，是不是？那男生如果当失精家，自己心里有数啦， 那这个女生来讲的话呢，就是不能白带，因为白带在女生，就是女生的湿巾家，就是脾胃吸收到的营养抓不住，掉下去变成白带，所以男生一定要把自己这个湿巾家的问题医好，然后女生呢必须把白带的问题医好，这样子。那男生的这个湿巾家的问题呢，啊，我们分成几个点来说。首先，啊，等等，我这样子不断的岔题，我已经迷失在我的那个教案里面了，啊，就是我觉得又岔到一个好像不该岔的地方了。就是女人要治白带的话，要让脾胃能够把这个精收住啊，最主轴的结构呢是什么？白术跟山药。那父亲煮的丸带汤啊，就是终结你的带下。丸带汤里面什么药最多？白术、山药很多，对不对？一定是白术、山药最多。那我是觉得男生哈，如果是湿巾家的话，我之前有教头昏方的时候，有教一个那个什么白术、山药、泽泻跟黄豆芽那个治头昏的方。那你那个黄豆芽先不急着用，我跟你讲，黄豆芽哦。抽水效果是很好了，可是那个煮在汤里面的意思，你知道每天吃半斤黄豆芽，就是你想办法把它煮熟了吃下去。那个，所以呢，如果以男生的湿巾啊，要分几个层面来讲，就是首先你是不是有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问题的湿巾，但是我现在要讲解减肥，对不对？那讲减肥，你男生就是先要看你的肥，这个比如说你说你肚子肥，对不对？你要照个镜子看有没有肥到后腰啊，就是这一块如果是垮的，那你男生来讲就是湿巾了，女生来讲也是湿巾了，就是后腰这一块如果肥肥垮垮的话，啊，就是带脉虚了。那 老师，那如果说长皮蛇是沿着带脉长？ 哦，那个皮蛇是实症，不是虚症，所以你天门冬捣烂了敷上去也可以，用针挑破水泡也可以，用揪揪两头也可以，就是很多招啊，就是或者是这个你要逼退皮蛇的话，有的时候吃一碗小建中汤它也就逼回去了，啊，招数太多，我还没帮他排名次，就是啊，反正都有效。那这个带脉虚的这个湿巾的状态啊，那么如果是以自律神经来讲，你就要考虑你有没有柴胡龙母症啊，有没有桂枝龙母症啊，这是以男生来讲啊，啊，因为如果自律神经不能够平衡的话，这个男生就一直处在那个有很有性欲的状态，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一直去做一些湿巾的事情嘛，啊，那另外呢，如果以直接补精来讲的话呢，一个是天雄汤，那个屈劳篇桂枝龙骨汤隔壁有一个天雄散，那天雄散因为里面的那个药你打成粉吃下去很噎喉咙，很安慰，所以你就照那个比例去煮成汤剂。那天雄你也不要像我一样什么大陆挖来野天雄毒死的，就去药房买泡天雄，那比较没有毒的，那照那个比例哈，这样喝。因为天雄我在介绍附子乌头的时候介绍过，对不对？就是不分叉来散开的，附子长大了就会散开变成乌头，对不对？那不散开一直长的叫天雄嘛，就是它的精没有散开，所以是补精的。那天雄汤很补精。那另外呢，如果男生的话， 我最近跟小芳常常在喝那个什么白术、山药跟泽泻，就是每天要喝二两生白术、二两山药的话，那你也不用每天煮了，对不对？我就一斤生白术，一斤山药，然后泽泻我想不要那么多，泽泻我就一斤我就分三次用，加三分之一斤的泽泻丢到水里，然后大锅煮水，然后煮出来一煎倒出来，然后再煮个二煎再倒出来，可以熬久一点啊，白术、山药都是熬的久一点比较好，然后煮出来那个汤一煎二煎 合成一锅，那一大锅我放冰箱，一放冰箱就整锅冻成像果冻一样， 它是变成 QQ 糖嘛，就是因为它那个会自己勾芡嘛，所以就变成果冻一样。那每天就分成，反正每天要二两嘛，对不对？那一斤是16两嘛，那就分八天左右，每天就捞一点出来，把它热一热，融化了把它喝掉。那白术山药固然是，我觉得白山药是补精没有错，白术比较是补带脉。那么泽泻是什么呢？泽泻是藏精，泽泻是啊，把你本来会散到外面的精啊，抽到五脏里面去收藏，就是让五脏能够藏精。所以我跟小芳说，我们这个汤啊，应该叫做倒行逆施汤啊，就本来要是丢出去的东西，把它藏在里面啊，就是小气汤啊。那这个，但是呢，这个汤呢？你说要喝多久？我跟你讲，真的很久。他绝不是说，哦，我今天喝了三碗五碗，哦，明天腰就瘦两寸，没有。这个，因为你可能之前已经蛮虚了，那用这种方法慢慢让五脏藏精啊，也可能要藏很久。但是呢，我至少我觉得喝一两个月，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就肚子不见得有小。我跟你讲，肚子要小，可能还是要照那个太阴的治法，就是那个什么厚朴呀，枳实那种做法，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是胃突，那就是痰饮的那个枳实白术汤嘛。那如果是小腹突的话，那个是虚劳的小建中汤的黄芪建中汤加减法里面有一个加枳实的，那个是治小腹突的，就是好像要去大嫂去红枣加枳实，那个是因为有枳实可以治内脏下垂嘛，内脏垂才会小腹突啊，对不对？那所以那是小建中汤那个法，然后中间这一块你用太阴病的法，什么厚朴四物汤。但是呢，如果你吃这个山药白术加点泽泻这个东西的话，你这一块会先瘦。那这一块瘦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减肥减不了这一块。我跟你讲，如果是湿精加造成的腰肥哈，他不管怎么运动，把自己狂练成什么。男生叫金刚，女生叫金刚芭比，是不是？就是怎么样狂运动，它这一块就是肥在这里，就是带脉虚，就是虚在这里。那运动没有办法，腰内肉是去不掉的。那所以以男生来讲的话，那 我跟小芳喝这个泽泻山药白术的话，那我们会惊艳到，就是说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性的欲望的那种感觉，就他都往里面抽掉，你知道，都完全不会让你往外面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小气的汤啊。但是买药不能小气，要一整斤丢下去啊。那这个白术我是喜欢用生白术，因为生白术比较补啊，这个比较润。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这个丸带汤有丸带汤的妙处，就是你看丸带汤它有一些祛湿的药、行气的药、金芥穗啊，写芥穗也可以，他们看得懂。柴胡这个东西啊，是能够把血中的风邪去掉，但它有一点点的柴胡，一滴滴的柴胡，这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以经络学说来讲，就如果你要用灸法来补带脉的话，那有一个带脉穴是可以灸的，大概在肚脐旁边下面一滴滴，然后旁开七个手指头左右，就是这个地方。那可是带脉穴是什么经的穴？胆经的穴，就是说带脉这个脉啊，七经八脉你直接要灸好像有一点难度，所以要从胆经那边挂过去。那它这边有一些少阳药是对的，就微微一点少阳药，让它这个药性能够勾到带脉上面去。那所以原则，那当然有一些祛湿的药，什么都是运化脾胃的药为主哦。那这个方子治白带不是一帖会好啊，这是十方。差不多你给他十帖左右的额度，就是差不多十帖左右能够让你的带脉稍微好一点了，那你的白带会开始停。 那个六剂是这个分量是六剂？ 父亲主说六剂啊， 分六次吃？ 不是，就是你这个分量是一剂，你要吃至少六帖才会开始有效。好，所以如果是后腰肥的话，那你就要记得一定要把你的带脉修好，才能瘦得到后腰。那后腰能瘦了， 你才能用太阴病的治法去调理你的这个大中广的大腹，好，好不好？这个原则上要知道啊。那像补精的话，然后我说一天吃半斤黄豆芽哈、哦，黄豆芽是这样子，它的那个药效上来讲是有一点接近真武汤，它会抽水，所以但是黄豆芽的话，你我觉得煮在汤里你吃不到那么多，一天半斤黄豆芽，你还不如啊、哦，就是每天中午你的便当就带半斤黄豆芽拌沙拉吃，这样比较能够吃得下去，对不对？就是 黄豆其实有点豆 生 味， 可以 把它弄得熟 味，当然要煮熟啊， 拌黄油都可以，比如说拌辣椒啊， 生味 拌猪油，拌猪油然后加点辣椒， 对，因为黄豆芽每天半斤哈、哦，就是那是日本的家庭主妇间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减肥法，就是瘦腰又丰胸嘛，就是它黄豆类本身对内分泌也是有点调节作用嘛。那个黄豆芽的抽水的效果不错，然后对身体也不伤。那如果是你知道有一种病，就是那个很多人他年纪到了之后，他那个脚上一条一条静脉会凸出来。那个东西常常是他身上的湿气把那个静脉挤出来的，那个长期吃黄豆芽，每天半斤，慢慢会好。哦，那个还不见得是用活血药，是要用黄豆芽抽湿气。哦，那所以，可是尹宁就有曾经说，你吃黄豆芽感觉没有很好，对不对？觉得好像扯不动，反而扯伤你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凉到啊。 凉到。 就还是寒到 又。有寒到啊。当然原则上还是脾胃要先够好啊，就是你可能要搭配理中汤啊之类的。那么那所以呢，黄豆芽这个的抽水的做法是 OK 的，虽然比较慢但是比较不伤身。那如果是要抽这个用抽水法来减肥的话，能够抽水能够减肥又不伤身的，我现在是说取巧的方子啊、哦，就是荷叶煮冬瓜皮当茶喝。那么我不晓得冬瓜皮台湾有药房有没有，但是大陆的那个淘宝网这种减肥茶倒是不太贵，你知道，如果有人从大陆回来，你就叫他在网络上买个十几二十只，买个几个月份，你每天泡茶喝。这个能够用抽水法减肥，我觉得荷叶跟冬瓜皮的这个组合还算是不太伤身体的。那如果是比如说台湾那个迪化街啊、哦，有些什么减肥茶是用什么拔蜡叶子，那个又有点太伤了，就抽的人有点那个发干，你知道？那个不是那么的健康。但是荷叶跟冬瓜皮，我觉得还 OK。所以如果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至少有一点成效的话，那你用荷叶跟冬瓜皮是可以的。那如果是经方的减肥方哈，我觉得最常被使用的减肥方是防己黄芪汤，我们翻一下伤寒杂病论第五卷第31条啊，这个是湿病篇。这个防己黄芪汤是这样子啊、哦，它这个湿病篇它主要是治风湿类的嘛啊、哦，那风湿类的病呢，跟痛风类的病其实症状上有一些类似，对不对？那我这边我大约的跟同学讲一下哈、哦，就是风湿这种酸痛的病，你。大约来分的话，药是这样子开，就是如果你是肉里头发酸的，肉里面发酸的，就是不碰到骨头的，肉里面发酸的，用麻杏薏甘汤比较有效，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那薏仁本身又是刚好是那个对那个什么 你知道有的时候身上多长一小坨肉，那叫什么？你们叫猴子还是叫油子？猴子，油， 油， 对， 油。 那麻杏乙肝它对油也算有效啊。那主要是薏仁，就是那肉里面发酸的用麻黄杏仁薏薏仁甘草汤。那如果你的风湿病哈，在西医的诊断是正风湿，正风湿就是那什么链球菌感染的风湿。那个是有麻黄的药会比较有效，比如说之前教过的麻黄加竹汤，你可以放白竹也可以放苍竹，就是正风湿是麻黄气的比较有效。那类风湿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有些它的风湿关节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对不对？那类风湿关节炎呢是桂枝系的比较有效，比如说这个第五卷的这个什么3233，什么桂枝附子、白竹附子、什么甘草附子，这种附子、白竹、桂枝的结构对类风湿比较有效。那至于甘草附子的话，是根本痛风也很有效，这样子的。就痛风，如果你是比较偏红肿热痛的，那是桂枝芍药知母汤比较有效。可是呢，如果就是痛痛痛，然后也没有什么红肿痛，也没有什么红肿热的话，那就甘草附子汤很有效。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个，因为我想这个风湿类的，我也不用太花心来讲。就我刚刚讲这两天，大概就分完了。好，那简单，如果你要说病理的话，就是正风湿比较是阴实，要用麻黄去破阴实；那类风湿比较是阳虚，所以用桂枝或者白竹附子之类的补阳虚。就是开法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它细节它有讲说什么，你用了白竹跟附子，可能开了之后觉得皮肤底下好像虫在爬之类的，那有些人在吃药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这样。那防己黄芪汤呢，它主治的风湿是什么呢？一定是身重汗出恶风者，脉浮不浮倒是无所谓，尤其是治减肥的时候，那个人肥肉太多，脉怎么样也不浮了啊，就是那个防己黄芪汤呢，是一个治非常单纯的水毒肥比较快的方。可是我要跟同学讲啊，水肥这个病啊，一个比较良心的开药来讲，就如果这个人的身体没有那么强的话啊，你当然以减肥的效果来讲，可能防己黄芪汤两个月能够减下来的重量是真武汤9个月减下来的重量。可是防己黄芪汤防己这个药吃下去的感觉哈，有一点是强迫你的肾脏在喝咖啡啦，就是说它会把肾有点操到，你懂我的意思吧？就它虽然会让肾很用力的把那些东西代谢掉，但是肾会累到。所以你如果要用防己黄芪汤的话，你就必须要随时什么肾气丸啊、真武汤啊，都要就是一直在帮忙做补强，这样懂不懂？就防己黄芪汤是快，但是肾比较累。好，那么大概你开药的话，你也不要一天的量不要用 0.3 太重，你乘 0.1 就好了， 0.1 已经很够了啊，就是防己2000，好黄芪2000这样子。那而且我老实说，如果是我开的话，我会防己再减一点，然后黄芪跟生姜再加一点，就是很怕这个人虚到。好，那防己黄芪汤最对症的肥啊，同学要听一下主症哈，就是这个人的肥，你知道水肥的特征是什么？肉垮垮，肉垂垂，然后呢天气热的时候非常容易出汗，然后脸色，他就算是白皮肤，你会看觉得他这个白皮肤有一点泛灰，就是有一点泛灰黑的感觉，就是那个颜色是白，但是气色是黑，就是你觉得他脸色有点灰灰的。然后一到了夏天，一流汗，别人闻到他的那个汗味是腐臭味，包括恶性的狐臭，这也是防己黄芪汤的主症，就是水毒臭。就是你知道有些人的狐臭是体味，就是他的这个人就像 味道比较像外国人的味道，对不对？那个不是方形方形汤，但是它那个狐臭或者是汗臭是腐臭味的，就是好像东西坏掉。就是如果这个人狐臭是闻起来就像狐狸或者是狗，那个是体质，那姑且不论，不是这一路。但是如果比较像是死掉的狐狸或者狗的话，那就方形方形汤，就是死猫死老鼠的那个味道。你们有没有闻过有人的汗味是死猫死老鼠的味道？那种就是方剂黄芪汤症。就如果这些可以挂到的话，那你就可以用方剂黄芪汤减肥。但是你同时要记得你的肾要补得很好，不要吃伤了。那用方剂黄芪汤就比较快。那你要挂荷叶、挂冬瓜皮都可以啊。那要化肉的话，理论上是山楂了。不过化肉肥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我们肉肥要另外当个小主题来讲。我们今天现在先说水肥，好不好？肉垮垮的，肉松松的，整个脸泛灰黑的，流的汗很容易有腐臭味的，然后容易出汗，然后又容易怕吹风，就是这个人表虚嘛，汗孔都开开的，这样的状况，那防己黄芪汤就很好用啊。那再来呢？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后腰肥的这个湿筋痂啊，偶尔也会有一些湿筋痂，它的那个虚是从骨髓开始虚起的。那补骨髓的药，我之前有讲过异多散，对不对？那异多散就是刚好对症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就像那个小方助教还是启轩助教啊，他们小时候看西医吃很多西药伤到骨髓的。那个就是吃一两天异多散，马上脸色就看起来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不是受的这种好像被什么什么霉素抗生素伤了骨髓的，如果没有伤到的话，那吃异多散也不是那么的有需要了啊，就是补骨髓的。那当然我之前教同学煮广东粥，这也是补精的，对不对？如果你每天能够吃一碗广东粥的话，那对于这个你的对于你的这个后腰肥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湿筋痂了，你要调补这件事，你至少给自己7个月吧，好不好啊？就是不要觉得一瞬间就可以好起来啊。那女人要减肥的话，如果是腰到腹部的肥，你白带一定要先医好。白带没有先医好的话，没有起跑点的啊，就是它的一直处在湿筋的状态，带脉一直虚的腰就没有办法瘦啊。那如果你的肥呢，有很多女，其实男人也有啊，女人多一点啊，就是女人的中年发福，有的时候肥是从这里肥到这里，对不对？那从腰以下到大腿肥的话，这个是肾气丸啊，那吃一年啊，然后能够的话，时而找个机会散散步。那能够散步哈，我说如果人要减肥的话，其实最好是要有一点肌肉，因为用比较西医的讲法，就是1公斤的肌肉一年可以多烧掉43公斤的肥肉啊，就是说肌肉的这个油耗是非常差的啊，就是非常的消耗能量，它会烧掉很多的脂肪。所以如果你要瘦腿的话，吃了肾气丸之外呢，如果你能够一个礼拜抽出一两次的时间散散步是比较好的。那可是散步的话，要能够练到腿部的肌肉跟臀部的肌肉的散步的方法呢，就是你散步的时候你膝盖不要有打直的时候，就是膝盖都这样弯弯的散步，这样散步看起来很丑，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这种比较丑的散步法对下盘比较好，因为你知道像如果你看那个欧美的人，尤其是英国人，英国的男人哦，几乎都是腿瘦瘦，然后屁股没有肉，那就是走路都打直脚走路的下场，你知道，就是东方的人，中国人跟日本人比较会弯着腿走路，所以那个臀部跟大腿的肌肉发育的比较好啊，所以散步的话就练习这个就是膝盖微微的弯的散步了啊， 这样子对于这个 下部的肌肉的练习比较好，那对肾气丸的效果也比较有加分啊。那刚刚也有讲到小腹突的话呢，是小建中汤，对不对？那如果是，然后呢，如果你是什么什么，因为我收到这张单子讲说是内分泌失调造成的肥胖，那内分泌失调这件事情，其实我根本看到这张单子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你的西医在糊弄你的，就是他就知道你是什么内分泌失调，是不是有验得出来吗？那我就会说是不是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什么啊，这样子可以算，对，更年期发胖可以算。然后那个，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西医的说法，有的时候是在唬人用的嘛。就像什么，你头昏就一定说你什么耳内半规管怎样怎样，实际上很多都不是那里的问题啊，对不对？就是那好，我就姑且算你果真就是内分泌失调。那首先我刚刚讲到说什么白术山药啊，对不对？这种是整体对于荷尔蒙是有调节的。那另外，很多人内分泌失调是不是有包括内分泌失调的源头是自律神经失调？那自律神经失调的话，那你就要记得柴龙母桂龙母，对不对？你要会用这些方法自律神经失调修好。那还有，如果是内分泌失调有可能是夏至秋的讯息有混乱，那那个根本是柴胡剂，对不对？那你要找你有没有柴胡症，我有没有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症，我有没有柴胡桂枝症，有没有小柴症，对不对？有没有宋本四逆散症，是不是？就是说把这些柴胡剂的主症要顺过一遍，这样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调你的内分泌啊。那然后呢，接下来讲到这个肉肥，你知道什么叫做肉肥啊？就是我的表妹哈，以前是以女生来讲，好像她的朋友觉得她有点太快。就是我表妹算是美女啊，可是她的朋友就笑她说你是金刚芭比，就是以女生来讲有点感觉上好像太壮，肉有点太硬了。那如果是肉肥的状况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用的是那个当归四逆汤当底子，因为当归四逆汤它能够让血变热，能够烧脂肪。那如果你要消肉的话，挂什么？鸡内金跟山楂，就是当归四逆汤加鸡内金跟山楂。那如果你本身有当归四逆加胃汤症，你要加鱼姜附什么都可以啊，就是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早教鸡内金山楂之类的，就是鸡内金跟山楂比较消肉。但是这个肉肥哈，我觉得又要分成两路了。就当归四逆是以一个厥阴经的这个比较偏虚寒的角度在看这个肉肥的。但我表妹那时候真的就吃当归四逆汤加那个鸡内金之后啊，就没有吃掉多少，她的那个肉，她的那个肩膀线条什么就开始变得比较柔和了，就是那个女生太快的那个问题就开始消掉。那肉肥当然就摸起来它的那个肥是就肉太扎实，对不对？ 练师练的肩膀很宽的话就 是，哎，对对对，就是那样子的，就是让线条变得比较柔和啊。就是当归四逆汤加山楂鸡内金啊，因为鸡内金是哎，听说啊，鸡胗皮药局有用生的比较有效，就是因为鸡胗皮就是那个鸡的那个素囊嘛，对不对？有推一堆刷子磨东西的，那吃下去就可以把人的肉里面的那个东西磨，就把人的肉磨碎这样子的感觉。好，那这个你如果要消什么子宫肌瘤或者什么卵巢囊肿，其实鸡内金也是要加的了。那这个，但是呢，肉肥还有一路哈，就是所谓的中医说是什么，人的肝哈也是。中医有一句话说肝主疏泄，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肝哈是处在郁闷的状态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有很多东西代谢不掉，这种情况也会肉肥。就是这个胖子哦，你掐了大腿哦，你像水肥的人那个大腿是蝴蝶袖状的，那可是你如果你那个胖子你掐他大腿，那个大腿是扎扎实实的一坨 好像肌肉一样在那边肥的，那这种时候它有可能是肝气郁结。那肝气郁结的话呢，它不一定是当归四逆汤症嘛，对不对？就是体质偏寒，你当归四逆汤来烧烧脂肪，顺便加点化肉的东西不错。可是有些人他那个肝气郁结呢，可能是要比如说加味逍遥散，再加点鳖甲，再加点柴胡疏肝汤之类的。鳖甲是生药磨粉比较有效了，哦，就是看他那看他是有没有血虚，有没有阴虚，有阴虚的话就用加味逍遥，对不对？然后梳理肝气的药。那当然最主要是他能不能不要有情绪的压抑啊，就是不要有这个厥阴病的问题。那在这里呢，那关于这个厥阴经的这个什么肝气受到压抑的这个问题呢，就现在又要再岔题了，前面还没有讲完又要再岔题，就是要岔到就是有一个同学他递来的单子是说那个小腹这边，小腹侧面会好像摸到一坨突突的肉块，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那其实呢，如果这个人他是这个区域，那无论是卵巢子宫的病，卵巢跟输卵管也在这里，对不对？盲肠也在这里。那你说这边如果摸得到有一坨硬邦邦的肉块什么的，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原则上以开药来讲当然是开当归四逆比较容易啦，就是偶尔也是有时候主症会偏无茱萸汤一点，有时候主症会偏乌梅丸一点，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当归四逆鱼姜附比较容易达到。好，可是呢这个同学递来的单子哦，有一个地方让我有一点介意，就是他说这个状况是有时候比较严重，有时候比较不严重。那如果有这样的状态的话，就会变成要回头去讲这个五脏与情志的问题了。这个是生气是一个啦，也就是说你会直接让在厥阴经造成这种能量上的，因为如果你是具体的东西的话，你用药来打是很顺理成章的，可是时有时无的东西的话，你就要稍微去观察自己有没有犯到这个会让人厥阴经不好的情绪。那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讲的理由是因为如果你是卵巢囊肿的话，这件事情也一定要谈。就卵巢囊肿的药也是主轴的药，也是挂先主轴的药是一个能够走这里的药，那它可能你自己找证，就是可能是温经汤证，可能是当归四逆汤症，也可能是小建通汤症，反正是要有桂枝的啦，因为桂枝才能够通下焦穴，就是通这个下腔的穴。可是呢就会有这个病，当然囊肿类的比较是脾湿肾虚了，这个是另外再说。但是呢如果你要开到厥阴药的时候，你我觉得焦中像我这种教中医的人哦，我一方面好像有些汤我讲的好像很神，或者是偶尔有同学会说什么那个汤一贴下去就很不得了，对不对？好像很神，但是实际上在我本人的立场常常是对整块中医药是有高度的无力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的病是来自于他的情绪或者灵魂那一边的话，那你开药实在是很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我在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的感觉，就是我把这个人的癌症医好了，然后我马上就出车祸，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那个能量不能消掉的时候啊，你去医身体是一个很危险的，就是在我其实会有这种想法。那有像有些人的子宫肌瘤是时有时无的，有的人的这个侧腹的那个肿块是时有时无的，那你关系到这个时有时无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能量造成的，而不是实质肉体上的。那如果是能量造成的话，那我就必须要跟同学讲一下这个厥阴经上的能量不对，要反省哪些事情。当然如果是最标准的黄帝内经上面的说法，就是肝的情绪是什么？愤怒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生气啊？有没有情绪压抑啊？ 就是说你今天跟谁怄气了，这里就涂一涂啊，气消了就没了，对不对？这是最单纯的啊。那但是呢，以肝经相关的情绪，我觉得愤怒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那另外你要考虑的就是，你有没有处在控制人或者被人控制的状态，或者是霸道人或者被人霸道的状态。好，那这个东西啊，本来这个梗我是庄子科要用的，在这边用掉我好痛啊。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前一阵子哈，我看到尹莹跟丁以璇两个人在相处，我发现尹莹跟丁以璇讲话是很常常用命令句，就是就会说包包，那丁以璇就把包包拿起来，而且说丁以璇太乖了，你知道？然后尹莹说我渴了，丁以璇就去倒茶。然后丁以璇在厨房忙什么事情，尹莹要叫他，就说猪猪，然后他就从厨房放下手边是冲出来。我觉得说天哪，你找人不是你应该叫到厨房去跟他讲吗？怎么就说他就是这个男生宠女生宠一宠就宠坏了哈？那然后呢，那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说，哎，尹莹好像很多脾气，很多情绪。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尹莹说了一句话让我有点受不了，所以我忍不住讲他了。他说，我从前跟上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上一个男朋友很压霸，所以我都是压抑，所以我现在觉得人不要压抑比较健康，所以我有情绪都要表现出来。然后我就因为他那句话我受不了了，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的情绪是不压抑跟压抑这两个向度来讲，当然不压抑是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对人都用命令句讲话，都是对他这样子颐指气使，那你的情绪是你自己这个行为模式制造出来的呀，因为你太霸道了，就是你对人都用，对你的另外一半都用命令句讲话，那你常常习惯用这种方式去对人的话，你遇到一滴滴不合你的意的事情，你就会暴怒哦。那这个情绪是你制造的哦，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压抑不压抑的问题哦。所以，而但是呢，我其实那一次的事情，我骂尹莹骂的很少，因为呢，我一向觉得从恶的人罪比较重，就是从恶的人比较糟糕，所以我是抓着丁以璇痛骂，就说你要把你女朋友表死是不是？就是我是抓着丁以璇在骂，我就说你给我听清楚啊，以后他说渴了，你就说所以嘞，要等到他用请求句说可不可以麻烦你泡一杯茶给我，就是好声好气跟你 ask 啊，才决定要不要做啊，这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厥阴经的病，你要小心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对着你的儿子、对着老公就会说什么去倒垃圾、去浇花，你知道是不是你要小心的？可是呢，因为我那时候骂莹就说，你从前那个男朋友我也不是不认得，你从前那个男朋友没有那么常用命令句跟人讲话，你从前在他面前是受害者，你的我只是他的七倍，现在轮你当权的比他还要恶劣。就是这个受害者的我值比害加害者要重啊，这个就是这个受虐的人一旦有机会当权哦，那个你知道丁妈妈叫尹莹叫什么？叫陈贵妃啊，那一定是看家里面看到那个儿子被怎么被欺负的嘛，对不对？只是从恶的人罪大恶极啊，所以我比较骂这个啊，我不骂那个。那这个，那我要说的是，这个东西不容易行。就是关系到我职业上层面的东西哦，都不好搞。就是我跟他们两个讲哈，就是你们以后要记得，就是一个礼拜不要犯超过一次用命令句讲话，就是都要请吗？请都不行，我说请都是命令句，我说要可不可以啊？就是 W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 可不可以把盐巴递给我？都是要用征询对方意见的句子。那现在很多人两个人相处就都顺理成章，他就比如说，你如果跟你的先生讲说，哎，今天我妹妹有什么事情哦，我已经答应了说你开车去载她一下，那你没有跟你先生商量好就答应你妹妹说要你要使唤你先生，那这样就是霸道了嘛，对不对？就是像这些东西都会直接作用在肝经上面。那可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哦，我常常说我会教书我不会教人，就是我他们两个这件事情 在我眼前表演太多次，那我忍不住骂一骂。可是呢，骂了以后呢，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真的好起来？其实以我的教人的功力，我觉得没办法。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开始乖了，就是开始学会不要用命令句讲话了。可是呢，马上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丁家的那个权威角色丁爸爸忽然开始情绪很坏，然后对着儿子一直凶，一直训话。就是这个人的我执，他对他女朋友他敢，他对他爸爸还是不敢啊，对不对？他爸爸命令他干嘛，他还是不敢顶回去啊。就是还是会，就是他的那个我执的缺口转一个向，就有别人马上顶不进来，就爸爸就一直来凶他，一直来跟他耍霸道。哦，然后呢，尹莹的那个霸道呢，对丁以轩是好了。好了之后呢，马上呢，他这个卖我的盗版光碟的那个客人就在说，你们卖给我的光碟怎么都是读不到的。那我也想了，这也叫做对人的怠慢。那我就心里想说，就连郑杰叔叔烧一个不三不四的色情片光碟给我，那都会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读得到啊，才给我啊。怎么的，你们给你钱的客人怎么可以这么怠慢呢？都没有一片一片好好仔细检查一下。哦，还有啊。然后我不知道真相，我诬赖你了啊！好好好啊！我就说，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说，你一个点上面好像改了一点点，你其他点还是会继续有那个余波，还是会继续蔓延。所以我说，人的那个心啊，不是这么好修理的。那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说，哎呦天哪，我讲到几点了？我就觉得大家对不起啊，我这个因为话题都纠缠在一起，我现在也拔不出来了。恐怖恐怖。那这个控制这种事情呢，有的时候啊，所谓的你在权威角色面前啊扮演一个什么乖乖牌的徒弟弟子，这种行为，这种被控制其实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比如说一群人，他们是可能是信同一个宗教的，或者什么一起在练什么功夫的，那他们有师门有门规，对不对？那你在那个里面就会好像要知道怎么样巴结你的上位者怎么样，但这种事情一旦你处在那个结构里面，其实都是会伤到肝经的。那再来如果你是那种平常做人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跟人家有类似辩论的行为，对不对？比如说遇到人家跟你意见不一样，你就会说，哎，你不要这样想啊，你应该怎么想才对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啊，这样一直劝人家的。那这样子一直劝人家辩论，那这种事也是在努力的在控制别人的头脑，对不对？那我就说这个辩论这种事情啊，就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在强奸别人的思想嘛，是不是？那肉体的强奸是那么不堪的事情，那头脑的强奸当然也很不好啦，是不是？那就是这些东西啊，如果你真的是有那种长期的觉阴经不太对的话，生活中种种细节恐怕都要你好好的留意啊，有没有犯到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非常的暧昧的。比如说我觉得尤其是在某一个那种师门或者是宗教团体，会特别的你抓不出那个问题在哪里，但实际上大家都处在被同一个教义就是控制之下的状态。哦，大家都对这个，就是如果有一个什么非常权威的老师好了啊，那种权威角色，那其实他底下人都会知道怎么样看他脸色，对不对？怎么样照他的好恶去做事情。那这样子其实都是会让你的厥阴经生病的事情。那所以这些如果你要以肝主疏泄，就是如果你说减肥也好，你说什么子宫长瘤也好，就子宫长瘤的人，我说你也不能生气啊，你生气了你也会肝经受伤，你子宫也会长瘤啊，就是这些都是能量上都是有相关的。那能量这一块，如果你不能够很小心的把它都清除干净的话，那这些东西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医。就是说，像一个人他的肥胖啊。如果是肝气郁结造成的肉肥，那像我表妹那种人是比较散仙个性的人，她肉肥就真的是肉多而已，你要吃当归司尼加什么鸡内金就好了。可是有很多人他的肉肥他是牵涉到这个情绪面的东西，就是这个肝不能够疏泄了。 那这种时候你除非把这个情绪面的东西对人的霸道，对人的说服，对人的辩论，对被控制，就是压迫人跟 被人压迫都算啊，这些都要全部都要清得很干净，你的干净的能量才能够好起来啊，这是比较麻烦的点。那当然以用药来讲呢，就当归、四逆与降伏了，就是走这边的话啊，就是然后呢，如果你是吃东西哈，特别的好像食欲很旺盛，那个不能压抑的那种饥渴感，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就是说吃东西就暴食，这样子啊？那暴食的话，有人举手说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敢往下讲，不要对号入座啊！ 我们全部举手， 就是全部举手啊！就如果会暴食的话，那我觉得暴食的情况呢，比较有可能挂到肝脉大扫荡症，就是你的脑子没有得到足够的快感，所以用食欲来填补。我这样讲应该比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露骨了啊，就是。所以就是你如果有暴食的情况的话，第一个是你的胃火大，就是 你吃药里面要加点生石膏什么的降胃火，好，胃阴虚胃火旺之类的，加点麦门冬，加点石膏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这个脑子好像有什么地方没有得到足够的快感，那你就要多吃这种甘麦大枣汤，那种提供脑子快感。那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有事没事就要吃点甜的东西，因为甜的东西比较能够提供脑子快感，对不对？所以你说不要说什么我已经暴食，我还多吃甜的，不是啊，就是你吃了甜的，你的脑子比较容易松下来，对不对？就是你暴食的话，你可能那个吃了三个热狗堡，你的那个饥渴感还在那边，可是你吃一块布朗尼巧克力的就已经舒服了，对不对？就是你就要给脑子比较需要的刺激嘛，哈，这样子。 这样的话，甘麦大枣汤加利消炎。 有可能，但是我常常说甘麦大枣管甘麦大枣的事，逍遥散管逍遥散的事。好，逍遥逍遥还是肝气郁结，你自己知道你有这种情绪的压抑，或者是处在一个受控制的状态，或者你在生活中对谁是很霸道的，就是这个状态，然后造成这个肝经有一条有在逍遥逍遥是有在发炎嘛，比如说你可能阴道发炎，你可能怎么样，那种时候啊有，或者上火啊，那饥而不欲食， 饥而不欲食，他还是吃，但是他没有说量很大，那也算是 控制。不是，饥而不欲食是厥阴病不没完整，但是我现在在讲减肥，就是饥而不欲食的人，如果很瘦的话，我们这些话题带不到他。 就是他很容易想要吃东西，但他不会吃到 食量不大， 他的食量并不大。 哦，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常常都是所谓的胃热脾寒、胃热脾寒就是他的胃火要用那种什么有一点白虎调子的药去消，可是脾寒要用理中调子的药去补。好，这种情况不是厥阴就是胃热脾寒。那这个如果呢，你如果是从比较胖的状态用我们刚刚讲的方法慢慢的变比较瘦了，那瘦下来的时候你的肉会松掉，皮会松掉，对不对？那个皮松掉的情况，我觉得真武汤还不错用，就真武汤比较能够让那个松掉的皮再收回来啊。因为如果你是什么200公斤减到80公斤的话，那松掉的皮基本上是要用手术去切除，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同时用真武汤的话，它可以比较同步的一起缩回来啊。 妊娠纹的话，真武汤 其实可以用但最好体质上比较对症啊，就是它的确是比较水毒的体质。那像各位同学的话哦，我其实放眼望去，我都觉得各位同学是不太够肥了，就是你们的就算有胖，也不到那什么病态的胖啊。那如果是不太够肥的人，想要再更瘦的话，那就必须实践差不多，我就不要说必须啊，就比较健康的方法啊，就是要实践那个有一次。 什么中天电视台什么台啊、哦？那个张小燕访问刘德华的时候，刘德华说的那个，就是刘德华跟张小燕分享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瘦的一个说法。那时候张小燕听了以后非常不以为然，觉得刘德华在发表谬论哦。可是我听了之后就觉得哇、哦，好有道理哦，就是。那这个要就已经不肥的人，如果还要更瘦的话，那当然也是这个整个的周期是你要以八个月左右来说了啊，就要用刘德华那个方法比较有意义。刘德华的减肥法叫什么？叫做人的大脑是很笨的减肥法。好，他说，刘德华说，人的大脑是很笨的，所以呢，如果你只吃三餐，你中间有肚子空的时间，你的身体就会，你的大脑就会以为说，我需要多储备脂肪以备不时之需。那你要骗你的大脑的话，就是三餐中间再加一餐，你反而会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人的大脑的确有这么笨。啊，我还怀疑这真的是大脑嘛？我后来有个朋友讲，就是那个是的确是大脑在管的一个功能。那就是说，然后呢，也就是说，你从一天三餐啊，把它转化成一天六餐。然后就是说，就简单来讲，就每三个钟头要吃一餐就对了。然后但是可以少量，每一餐不要超过200公克。那这个，因为你餐与餐中间如果只要加一次点心哦，你的身体它就会觉得，就是那个动物本能的部分就会觉得不必囤积脂肪。我现在丰衣足食，但它就不会留脂肪。因为那刘德华那时候在台湾做什么宣传的时候，真的瘦得很可怕。那你想想，如果你是用脑筋的人，对不对？用脑的人一定要多吃甜食，所以你，比如说你早餐跟中餐之间，你要带到公司去，你就带一个什么红豆馅的麻吉也好啊，对不对？就是甜一点的东西。那以用脑的人来讲，我觉得你点心类应该可以找到你还爱吃的东西吧，比如说。我还你知道减肥对不对？每天下午3点就拿一个草莓蛋糕起来啃，感觉很爽吧？这个，因为我在减肥，所以每早上6点吃的早饭，到9点还不得了要吃蛋糕，对不对？这减肥用，这是减肥用的蛋糕。人的大脑是很笨的，其实非常好啊。那个就是做事不要让自己那么痛苦啊，就不要饿，要饱。就是饱了之后，人的大脑是很笨的、啊，就会把脂肪丢掉，因为他觉得太不用担心了。就是，那还有，如果你是不是那么爱吃甜的，那你可以带什么？可以带什么？去迪化街买几斤什么核桃杏仁腰果啊，对不对？那也很好吃啊，对不对？你总可以找到你爱吃的点心吧，对不对？就是餐与餐之间，就加一个点心，然后那个点心要给你一种饱足感。就吃了之后觉得人开心，你知道，脑子觉得哦好爽，你知道，这样子就人的大脑是很笨的，这样就可以瘦而更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刘德华说什么？说要穿得暖。他说人只要一受凉，就会觉得我要囤积脂肪来挡，就是熊要冬眠了，就要什么就要变肥，你知道。所以就是说，当别人穿的刚刚好的时候，你比别人再多穿一点，就是你一直穿到你暖到微热的状态，不要让你的身体觉得我需要囤积脂肪，那这样子的话就容易瘦。但这也是7-8个月的苦功哈，当然不太苦啦，比较舒服啦、啊、然后再来刘德华有一件事他讲，我觉得真是好。那张小燕最反对就是这句话，但是实际上有道理，就是少喝水，因为消化水会耗气，所以不渴不喝，渴了喝一口热水就好了。那这个，我说人就是尽量水不要喝太多。我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讲，反过来说，如果你每天灌8公升的水，能不能减肥？也能，但是人会虚。这样子。不过以我们少阴病的治疗原则，如果你是肾虚的人，尽量少喝一点水。这个身体的脏东西哦。就一点脏东西用一点水代谢掉就好了，喝那么多也没有意思，对不对？我常常在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家就那一袋的垃圾，你为什么要开20辆垃圾车去载？对不对？神经病，就在那边烧汽油而已，就是没有意义啊。就是，所以这是瘦还要更瘦的话，就是几个月之中都强迫自己像刘德华一样，就是餐与餐间一定吃点心这样子，而且要吃自己很快乐的点心啊，就是。 原则是正餐也要吃不多，对 不 对？ 不要吃多。其实你餐与餐之间有吃点心的话，你正餐你也吃不了多，对不对？就是会坏了你正餐的胃口，对不对？就很平均这样少量多餐的，然后睡前一个钟头不要吃了，就这样，就所以就随时要准备好点心，就怀着喜悦的心情啊，不断的去啊采购点心这样子啊。这真是减肥天堂啊！其实这个方法很有用，因为这个方法也很顾脾胃，因为少量多餐对脾胃好，然后对肾脏也不坏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那个，至于说，有一点肌肉比较容易瘦的话，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很懒惰的做一点运动吧，哈。那所谓的要练肌肉，当然是要做所谓的重量训练比较有用，对不对？那我这种植物人讲这个话真是天打雷劈啊！我有个朋友，他非常会练肌肉，他教我的秘诀，我跟你讲啊，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要练这块肌肉好了啊，比如说练这个肌肉，你先试一下你的极限承受量是多少多重，比如说你这样子，你顶多能够举起六本书好了，那你就把你的极限承受量除以二。就是你伏地挺身，你的极限承受量是多少，你就用一半的重量就好。就练肌肉只要用你极限承受量的二分之一。那你知道健身房那边的人哦，练得死去活来，练到关节脱位，他都是在用极限上面往上加，都不可以哦。练肌肉的秘诀，长大块肌的秘诀是极限的一半。然后极限的一半呢，比如说你要练胸肌，对不对？你就看你的极限是，比如说你躺在那边要举起一个东，举起一个保特瓶，你举起两公升保特瓶就觉得哇累死了，好，那你就只举一公升就好了，然后就很快，稍微偏快的，就一、二这样的举十下，然后休息五分钟再举十下，好，打完收工，就这样，然后三天后等到完全不酸了再做下一次。我跟你讲，我那个朋友肌肉练得超大块的，就是用这种方法。就不是你们以为的多苦练，而是用头脑练成。就是他这方面的研究很精，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一直怕他从美国回来，因为他教了我之后，我就说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要做到今天没做，然后就愧对故人啊。可是实际上要练肌肉真的没有那么恐怖，你仰卧起坐什么都是极限量的一半，然后做十下，休息五分钟再做十下，然后就可以休息三天，这样不可怕吧？对不对？这样听起来比较不恐怖啊，而效果也会比较好，因为长肌肉这种事情哈，是你赶快那个二十下里面把那个肌肉弄坏，然后一直休息让它长，你知道？所以主要在休息，又不是在运动。对，那个好，所以呢，关于减肥就姑且说到这边啊，就是有的没的，然后最后还有那个。巧克力囊肿的那个用药的地方啊，我最后再不行啊，已经十点了，下次再说。我就跟那个巧克力囊肿跟子宫肌瘤的那个用药的那个结构，我下个礼拜再来邀丁助教抄黑板，好不好？好。那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这个地方说一下，这里是那个父亲组治疗那个月经周期太长的，那甚至会有雪崩的，因为这个单子是这样子，这个单子是说它的巧克力囊肿是月经周期偏长偏雪崩啊、哦。那月经周期偏长通常是人比较寒，那所以你要想想看，如果你寒的刚好是温经汤症，就用温经汤；不然的话，一般的暖你的肝跟肾，让月经周期变得比较短一点，变正常的是这个父亲乳的方式最常用的。那如果你有雪崩的问题的话，温经汤本身是能够治雪崩，不然的话你去中药行买那个三七磨成的粉，三七粉你每次血流不止的时候就吞个一钱，热开水吞一钱，那也可以止血。好，那至于囊肿本身打囊肿跟打肌瘤的那个用药的度数的话，就下次再来补给同学。好。